期承担广播节目评议任务。 详情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热线656156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可能有些家庭啊，还真的是动过心思呢，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潮流中怎么来把握自己。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全球投资移民律师联盟中国区秘书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封月平封律师。封律师你好。 哎，大家好。 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今天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近年来移民已经逐渐成为咱们社会当中的一个比较受到关注的话题了，而且还经常会引起诸多的争议。像前几年有这样的统计说，正在考虑移民或者是已经移民的呢，是中国的富人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动向常常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不过近年来媒体调查发现，正在考虑申请或者是已经移民海外的国人已经不仅仅是富人这个群体了，而受访者对外表示呢，比如说是教育问题、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包括自己的一个工作环境等等哈，都是他们考虑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他是会考虑到为了孩子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来考虑移民的。那像这样的一个群体，以前说到这个往外留学，大家印象当中全都是至少高中毕业了，或者是已经大学本科上了几年，大学本科已经毕业了，去考一个托福啊、雅思啊、考 GRE 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而现在在这个群体当中，我是指为了教育而去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想请封律师介绍一下，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是不是发现这个群体现在年龄上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对的，其实根据我们从去年跟胡润一起在探讨的一个排行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探讨了中国移民行业的一个趋势的变化。这里面可能会有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的话，中国的移民的行业出现了一个低龄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刚才我们探讨的，就是中国的学生海外教育的受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现在海外教育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里面当中去了。然后呢，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的是怎么样让孩子获得一个更好的教育。那么我们原来家长可能会有一个点是什么，我希望我的子女能够进入到国内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那么他们会想着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进入到这样的学校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呢，他们会想着能不能让我去获得一个北京的户口。那么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的父母已经会考虑让我的孩子怎么样进入到更好的国际学校，比如说哈佛、剑桥、牛津这样的学校。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当地国家分配这样的留学生的比例是一个28的现象，也就是说80%的名额是分配给了当地的有拥有本地户口或者本地 国籍 的人。然后另外20%的话是这个针对所有的国际学生，但是这个国际学生还不只是简简单单是一个中国的学生，是除了本地学生以外的所有的学生。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说是哈佛学校，哈佛80%是给本地的美国人了，但是包括像欧洲、英国、中国、印度所有的国家加起来要竞争这20%的名额。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的移民也就出现了一个低龄化的一个概念。 要跟世界上其他各州各国的同龄人一块儿去竞争这20%的机会，那聪明的中国家长就想到了，那我为什么不在前期努力，把我和孩子的身份变成我们想去的那所名校所在国家的国籍呢？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意，所以这也就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移民人群的低龄化以及这个群体其他的一些变化，也不仅仅是富人的一个选择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低龄化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图片式的印象，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在中国上学，至少多年来我们的宣传当中呢，就是说中国的孩子在国内上学受教育，因为某些原因啊，家里几代人在照顾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只要负责学好自己的习就 OK 了，其他的什么事情他都不用去管。那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低龄的孩子单独的放到国外去，显然从他自己的适应能力来说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从法律上禁止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年龄一些的限制哈，单独的在国外生活的必须要有监护人在身边，那所以这也是带动了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不到成年的时候去上学，而家长也要跟着一起去了。那么我们大家有一个词叫做陪读，那父母如果说为了孩子真的想去国外做陪读，是不是就必须要办移民了呢？ 啊， 方律师， 这个回答肯定是否定的，因为为什么？就很多国家它其实都有规定这样的一个陪读的签证，那么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监护人的签证在里面。那么按照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传统的留学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这些国家，那么按照我们的英国来说的话，13岁法律规定，13岁以下的低龄留学的儿童，父母是可以申请这个监护人签证的。那么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都是有低龄留学而申请的一个监护人的签证，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个陪读的签证。 嗯。 但是就是说，除了这个签证以外，其他的签证也是有可以有效的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所以并不一定非得要移民。 那比方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呢？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陪读签证，其实它就不是说移民的这个概念。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其他的途径？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会很熟悉的，就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签证，你旅游的过程当中可能就陪家长去啊，家长就过去陪孩子就读书了。还有呢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工作签证，家长在本身因为国际化，现在中国的国际化的水准越来越高，家长的这个海外的就业能力也会越来越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那么他就去陪读了。还有就是我们的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访问签证啊、访问学者签证啊、探亲签证啊，这些都可以放在里面。那么最后一类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投资移民的投资移民的一个签证。 就是从陪孩子读书这样的一个角度，其实除了移民这条路径之外呢，更多的人选择的是做一些以可以达到陪读这样的一个目的的签证，刚才提到的旅游签证、工作签证、访问签证、探亲签证等等等等哈，包括有一些国家专门有这样的一个陪读类别的签证。那如果说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要想家长陪着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境外读书，那他可以在陪读的道路上呢，除了办这种签证之外，也可以做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投资移民。那从这几条不同的路径来，可以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哪些路径对？因为咱们今天针对的不是说一个富人群体了，而是更广阔的一个群体了。那么哪些路径对一个相对来说资产一般化，但是呢还有一定能力的家庭来说，会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大类来看。一个大类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取决于这个学生到底是什么阶段出去，我们按照比如说低龄的留学以及成年人的留学来看。那么如果是成年人留学，我们一般的就比如说读一个本科一般是在4年，然后硕士一般在1到2年的时间。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就不需要去办一个特别的比如说投资移民签证啊，或者是陪读签证，正常的旅游签证就可以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留学完之后可能就回到国内来了。那么另外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低龄留学签证。那么低龄留学可能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就是 OK， 我十岁左右的孩子就已经出去了， 那么我更多的是考虑的点就多了，就比如说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能够当地享受到当地的免费的教育，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孩子在当地获得一个国民的待遇，怎么样能够让我享受当地的医疗，怎么样让我毕业以后能够留在当地，还有最关键是怎么样融入到当地的上流社会当中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基于这两方面的比较，可能就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么比如说是成年人的留学，那么我们简单的旅游签证就可以了，我可以去陪读了，或者是陪读签证，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是一个低龄的一个留学的状态，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什么呢？选择一个最经济实惠的。那我们以英国来说，英国的低龄， 咱们也是举个例子跟大家来讲一讲。 是英国来说，比如说我们低龄留学在13岁左右，那么他可能接下来接受的教育可能是4年、5年、6年甚至10年的一个教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会想着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去陪着孩子到那里读书。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陪读签证，但是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么我申请旅游签证，的确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从整个经济规划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投资移民的一个签证是最合适的。家长不一定非得要去变成英国人，但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英国的一个绿卡。那比如说我们英国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做的很多当事人的一个案子，什么是20万英镑？20万英镑也就是说人民币200万不到，我们帮助你投资到了英国当地的成熟的企业当中，这个成熟企业已经存在了5年到100年之间。那么存在了5年到100年之后，你变成这个公司的一个董事股东的身份，同时我又给你一份工作。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两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比如说陪读的母亲的话在那里就有了一份工作，我可以有自己的收入，我又能陪着孩子自己的学习。那么5年以后呢，他又帮孩子拿到了一张绿卡，又符合了英国做移民监的一个要求。那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一定是最经济实惠的。 这是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算这笔账。那刚才您说到的投资移民得到了这样的一份工作，实际上是说自己把这个钱投到定向选好的企业当中，然后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发工资，并不是实际上的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企业运作当中去，是这个意思吗？ 不，这倒不是，就相当于自己把钱投到这个公司当中去，你的20万英镑在整个公司当中只占了一小点的投资。那么这个公司的本来它需求也是有资金的需求，也同时它可能对中国的市场有需求，所以它希望引入中国的投资人进来，扩张自己的企业，同时希望中国人能够帮助他打入到中国市场当中去。所以这样的工作性质是完全不是说我自己掏口袋，我掏钱，我发工资。因为这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确有需要这样的岗位，我把工资发给你，5年以后这个股份他卖掉之后，他可能还超过了20万英镑，他把自己的钱又收回来了。所以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需求。 这块可能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需要再问的详细一点。刚刚您说到这个关于股份买卖的问题，这可能现在炒股的人都知道有赚就有赔，这个并不是保本的事情，咱们不讨论这个经济层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工作，那是不是需要这一个陪着孩子去读书的家长，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比如说需要有当地的适应当地工作的一种经验，比如说语言观，比如说在当地他如果说是一家正式的公司，他是去上班吗？他是需要遵守当地的上下班的当地公司的上下班的时间吗？这些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片空白。 对，这个完全是这样，就是说我去了之后，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全职的员工来对待了。那么只不过是他会根据你不同的一个背景、学历背景、工作背景安排给你不同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您只会讲中文不会讲英文，他可能会觉得那我就让你负责去跟中国的客户交流沟通接待以及开拓中国的市场。如果您本身自己的英语的基础是比较好的情况下，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让针对性的需要你去开拓一些当地的一些市场。所以这个还是完全的跟当地人是完全一个对等的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也听到过一些说法，就是说在国外尤其是低龄孩子，他所上的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其实是非常拴人的。那如果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有可能实现的话，那么是不是很难起到对孩子的一个陪伴的作用了呢？ 对，因为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就是低龄孩子到那边去读书，基本上我们选择的可能是都是寄宿制的学校，也就正常情况下家长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这个孩子的，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是需要去陪护他的，更多的是从生活上的一个陪护。而且我觉得家长现在出去陪孩子，我觉得留学可能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教育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更多的是需要去培养孩子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能力，学习的能力，生活能力。拿我自己来说，我刚去英国的时候，我连烧饭都不会做，饭都不会做。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我连 您是低龄去的吗？ 我还是高龄去的啊，我还是高龄去，比较惭愧啊。就是我连自己做饭都把这饭给做糊了，但是回来之后我已经会做饭，我会做菜，我所有东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洗衣做饭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各方面的能力，说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把自己捧在手心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提到这个话题，可能咱们要多说两句了。这不一定是说这个移民留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情况的这种时候，就是在学龄阶段，包括可能已经上了大学的学生，他可能生活上的自理能力并不是很强，那有些家长也会说，哎呀，送孩子出去留学至少培养一下自理能力吧。其实我就想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真的想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您需要把孩子送出去吗？当然这可能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稍微有一点跑偏，所以咱们再说回来，刚刚咱们说到其实是算了一笔经济账哈，就是说在低龄留学的这种孩子，这个家庭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刚才您举的是一个寄宿制这样的一个例子，说怎么样算一笔经济账，让这个家里面呢孩子既有父母的陪伴，同时呢又能在经济上呢，比如说是更好的享受到当地的一些教育条件，免费的教育条件，包括医疗条件等等，是选择一个投资移民的一个方式。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投资移民的方式这个经济角度来考虑，那比如说从学校的这种融入性啊，或者是今后这个孩子，包括这个陪着孩子去就读的家长，他以后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是说孩子读完了书，那可能就会面临着孩子留在什么地方，家长是不是还要在一起了，那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提前的规划？ 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的确需要提前，因为孩子基本上在那里毕业之后可能会选择就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留在这个国家，第二个方向就是回到国内来。那么回到国内来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我们大家的怀抱当中，回到了父母的怀抱当中，那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选择留在当地，那你可能更多的是可以考虑孩子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以什么样的条件去竞争更好的工作，那这里面可能又有一系列的规划在里面。那么父母，我觉得中国父母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在转，当然我也不说这是好还是坏，但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父母也会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选择我可能是会选择在当地投资，或者我选择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等等不同的一个需求，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这个确实是需要提前来规划的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这两年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中国妈妈，她实际上她是外国人的妈妈，孩子因为之前那种考虑早就是在国外境外生的了。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小孩在低龄阶段要去留学，可以说前面铺好了路了，那后面再走，那他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请冯律师继续和朋友们来聊。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 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咱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民潮流当中怎么来把握自己啊。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全球投资移民律师联盟中国区秘书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封月平封律师。再次欢迎封律师，你好。 大家好。 刚刚封律师呢在节目当中啊，一听就是很专业的介绍了尤其是他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一块，涉及到教育方面的，而且是因为孩子的教育而使家庭呢有了一个重新的布局，投资移民。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家庭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早就有了一些预判，他在生孩子的时候就选择了，比方说是选择在了加拿大生孩子，美国生孩子，而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还是在咱们中国国内来工作，但是随着孩子的教育问题，他们觉得到时间了，可能小学啦或者是初中了，想让孩子回到孩子的这个国籍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家庭他要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主要的矛盾和其他的情况是不是也有所不同了呢？ 对，像这样的现象的确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家长可能会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在国内上一个国际学校，首先国际学校会提出来说你有没有外国的一个国籍或者一个绿卡在里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样的家庭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多。的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了很多的优势，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拿到了这样的绿卡或者国籍之后，在当地进入到了优秀的大学或者学校的或者中学或者小学的概率就高了，有80%的一个比例在里面，你进去的可能概率也够高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等这批孩子毕业之后，就业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国外对所有的当地人的就业保护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就比如说拿投资移民来说，你投资移民他对你投资人就会有要求，第一个你是要去创造当地的一个就业岗位，第二个你不能去打工，你要去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你不能去给人家竞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这样的一个安排肯定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给自己的孩子留了一条非常大的一条路。 那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在启动这样的一个计划、实施这样一个计划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路子相对会比较宽一点，那他是不是也同时面临着其他家庭所没有的一些其他的纠结呢？据您了解。 对，的确，因为这样的家庭的话，他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对于孩子未来可能会真正的走向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考虑的东西也会越多，就比如说我怎么让我的孩子能够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当中去，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能够挤入到当地的上流社会当中去，因为他上的学校以及圈层都不一样，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他就是在英国的伊顿学校读书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伊顿基本上就是对伊顿公学，伊顿公学是一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是70%-80%的英国的首相皇室全在那里读书，那么大家会想着，那我的孩子进入之后我要怎么样融入到当地的上层社会当中去，我怎么样跟他们打交道去，所以他们考虑的东西也就会越来越多，他的无论是经济的付出、时间成本的付出以及整个规划都会比正常的家庭要付出的更多，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优势也是劣势。 因为毕竟之前父母所做的人生准备，在没有为孩子考虑的时候还是立足国内的发展呢。那么刚刚咱们说到啊，其实从孩子教育角度，有一些家长会觉得确实有一些家长，我身边有这样，就是觉得孩子在国内受教育是最好的， 就不想去国外。为什么？他觉得只有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环境下，孩子冲出来了，才是以后走向世界，到哪儿都所向无敌。那也有一些家长，像刚才咱们谈到的，有一些家庭，他会觉得，为什么让孩子从小受这些苦呢？有条件的话，让孩子到国外去，能够绕开，甚至考虑到不要让孩子去抢这些国际名校20%的国际生的名额，想办法让孩子成为80%。但是刚刚咱们嘉宾提到了，就是其实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当中啊，家长其实都是希望孩子，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以后有可能在留在他的留学的这个国度里边继续工作的话呢，他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而我们近年来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包括今年包括去年，其实有一些是家长起了一个非常反面的负面的作用。比方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孩子作弊，那家长去求情，这个求情用的什么方式呢？给老师塞钱塞东西。这一下子事儿就不是简简单单学生作弊这么小的一件事儿了。那冯律师肯定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所耳闻，而且有所关注，在圈内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对，的确像这样的行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无论哪个民族一定会有优与劣的东西，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优秀。的确像这样的现象我们都已经碰到过，包括我以前在那个英国的时候是做学生会的主席这个角色，那么我更多的是需要去教一些学生。那么这里面可能我也碰到过很多的事。第一个呢，就比如说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就是家长可能不遵守当地的法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首先国外的一个教育环境文化环境跟国内完全不一样，所以首先你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一个案例是之前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以及家长大家都是烟友爱好者，就在这样的大马路上就抽着自己的烟，随手就把烟蒂一扔，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处罚的问题。那么还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孩子作弊，那么作弊这样的现象我也不是说一定是中国人专有的，但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但是碰到这样作弊的现象之后，就可能像是主持人刚才提到，家长可能会想着怎么样去帮孩子去弥补这个所谓的过失，那么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法，比如说行贿啊或者等等这样的方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需要去遵守当地的一个法律，因为国外的法律跟我们的国内的法律是完全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毕竟他们是几百年的一个法律根基，我们也是按照他们的法律在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改造以及进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法律的遵守应该是最主要的。 那么说到法律的遵守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也想请冯律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做一点重点的提示。某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都 OK 啊？什么样的法律是，尤其是针对咱们今天还是说的这种低龄的留学家庭，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法律是底线是哪一条是最不能触碰的？ 我觉得跟家长息息相关的肯定是根据移民法来定。为什么说移民法来定呢？因为你所有的签证都是围绕着移民来做的。因为首先国家针对你的留学，他是要求你是不能够移民的，不能有移民的倾向，所以你必须符合当地移民法的法律。也就是说，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你的签证是6个月，那你就是在6个月到期之前一定得选择离开这个国家。 您说的这个6个月实际上并不是说投资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刚才咱们在节目前面说到的其他的为了孩子陪伴他读书取得的其他签证。 对，主要是其他的一些签证，基本上都是1到6个月的陪护时间，然后您得离开之后 OK 你要再来，那你重新再得申请，而不要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 OK 我多待个2-3天也无所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会触犯当地的移民的法律，你被驱逐出去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一个所有的教育跟规划， 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 好，非常感谢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冯律师。那朋友们，今天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明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警法在线稍后的整点快报，希望您继续来收听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小案件，先来说说因为1块钱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不久前的一天，严某去通州区新华南路附近一个餐厅吃饭聚会，他把车就停在了辅路边上，吃完饭呢准备驾车离开时，来了一位女子，说是要收1块钱停车费。